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大红楼经过一年多的系统修缮提升，重新亮相了。这栋红楼屹立百年，北京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而红楼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诞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00年前，北大红楼何以能够开风气之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正在这里展出的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上又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修缮之后的北大红楼旧址有什么变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北大红楼，感受觉醒年代里的故事。 我宣誓， 我宣誓， 我宣誓。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北大红楼的讲解员朱宁。朱宁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我知道最近是特别的忙啊，尤其你们重新开馆之后呢，这个去那儿参观的人特别多，每天都接待很多很多的人，也在电波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好的， 咱们先听为快。星火燎原，北大红楼是燃火之地啊！100年前呢，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点亮了革命的真理火种。朱宁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北大红楼现在这么的受关注呢？ 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各地呢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咱们北京呢当然也不例外了。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段历史上，北京啊有4个重要的历史定位，那分别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以及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那这4个历史定位呢，可以说都和北大红楼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今年咱们北京市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展览，选择呢在北大红楼来举办。 您刚才说的这4个历史定位哈，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这个中心啊，我们说它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大家都知道是陈独秀，当时创办了这个新青年。他最早是在上海创办的，但是呢很快1917年1月的时候呢，陈独秀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所以新青年呢就从上海搬到了北京。 是这觉醒年代里头当时也有反映这一幕的。 对对对，那正是新青年和北大我们叫一校一刊的结合，让他们呢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传播的一个主阵地。那新文化运动时期呢，很多的新思想、新思潮传入到中国，其中呢应该说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当时因为中国呢应该说是内忧外患，这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受到这个压迫侵略，那么在国内呢应该说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也是生活在贫穷痛苦当中，所以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着能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一切，所以他们在探寻各种各样的这个道路。最终呢这个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这个来到中国，所以呢经过一系列的对比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应该说这个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所以说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对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这个五四运动呢，最早我们知道是起源于北京的学生运动啊，1919年的5月4日。那当时呢，从北京席卷到全国，这个成为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啊，同时也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呢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那北京的爱国运动呢，当然最早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啊，北大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啊。当时1919年5月3号的晚上啊，就是在北大，当然不是在红楼，在红楼南侧的这个北大的法科，当时北京的十几所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集会，当场就决定要5月4号呢到天安门去进行这个示威游行，当时就成为五四运动的这样一个策划。 所以这个北京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我们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呢，应该说李大钊是第一人。在李大钊之前，虽然可能有一些这个中国人已经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字，但是具体他是讲的是什么，包括什么内容，并不是十分清楚。那是李大钊呢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介绍到中国。当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在他的介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系统传播。那当时他正是在北大，在北大红楼写下这篇文章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关的展品，能够了解到哈。 是的是的。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呢，应该说全国已经成立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当然不只是国内了，还包括当时法国和日本。那么这8个组织呢，应该说有7个负责人都是和北大有密切关系的。那同时北京的这个早期组织应该说就是在北大红楼成立的啊，在北大红楼当时李大钊的办公室，所以我们说北大红楼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是有很重要的贡献。 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也介绍到了哈，北京的这个4个历史定位，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那么这其中呢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实际上都是跟北大红楼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哈。 对，没错。 北大红楼跟大家说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知道它其实也是有过一个历史的变迁哈。 对对对，北大红楼的这个命名啊，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源于建筑的整体的颜色。因为它的主体， 就这楼是红的。 对对对对，它的主体部分是用红砖来砌筑的，而且这个楼顶上面的瓦片也是红色的，所以叫做红楼。那北大呢，我们知道这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了。当时它是起源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位置呢，并不是在今天的未名湖畔，而是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公主府。这个马神庙啊，是在明朝的时候御马监祭祀马神的地方。公主府呢，是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四女儿叫何家公主，她的府邸。后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呢，当时要在教育领域啊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成立新式的大学，就在这里呢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后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京师大学堂就保留下来了。到了1912年，这个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呢，就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然后后来随着他的这个学生数招生不断增加，到了1916年的时候呢，就在沙滩地区就是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东侧就开始兴建一座新的学生宿舍楼。这个宿舍楼盖好以后呢，因为它这个楼啊，有人说是因为盖得太漂亮了，还有说是因为当时北大本身教学设施也比较紧张，所以后来呢就临时改变它的用途，不作为学生宿舍，而是作为北大的校部、文科还有图书馆的所在地。这就是红楼它的建成以后的这样一个由来。 实际上就是后来从宿舍变成了办公楼了。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红楼我们从现在来看，北大红楼现在是多大呢？这个面积有多少房间啊？ 北大红楼它总面积呢应该是10000多平米就是建筑面积，因为它一共是5层嘛，相当于每一层这个楼体的占地面积大概2000多，5层加起来就是10000多平米，其中有4层是在地上的，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半地下室。 那这次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房间，我听说也是开了很多是吧？ 对，这次呢我们是利用红楼的1层到3层，一共有60多个房间，做了我们这个展览。展览本身它的展厅是59个展厅，然后还有6处旧址复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65个房间。而且我们还另外还有2个单独的展厅，专门介绍了今年北京市的31处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所以可能严格算准确说是67个。 来这儿看一趟展览下来要多长时间啊？ 这个目前我如果说每一个展厅都细细观看的话，可能 得一天吧。 对对，得看就是观众的这个看的仔细的程度。 就你们如果一套讲解下来的话是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因为刚刚开放，所以来参观的观众这非常多。为了保证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到讲解呢，我们现在要求是每一场讲解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可能是只能挑一些重点内容给大家来进行介绍。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 自己再慢慢看。 对，听完讲解以后自己再慢慢的再去参观。 我听刚才您说，就是同时一次讲解是要接待好多批人一起的哈，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对对对，每天已经非常饱和了。我们现在红楼的讲解一天可能每个人都要讲2到3场 啊， 而且有的时候还要再加班， 辛苦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这广播里讲一场，大家能听的人就特别多 啊。将来我们到现场去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太好了。而且最近啊，就是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觉醒年代》，这里头的很多故事其实都发生在咱们北大红楼哈。 对对对，《觉醒年代》呢，这个电视剧应该说它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跟我们展览的整个叙事线索呢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前段时间这个电视剧的编剧龙平平老师，还有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老师，还专门来到红楼参观过。 哦，也来感受一下哈。 对对对， 而且真的是相辅相成，我们通过这部电视剧哈，对于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他们其实也是到这里来参观，也是这个吸收养分哈。 应该是的。 探寻红色之路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大红楼，感受觉醒年代里的故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大红楼的讲解员朱宁。那么朱宁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北大红楼的历史的这个由来哈，以及目前这个展陈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100年前啊，北大红楼何以能够开风气之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基地呢？大家还是很好奇哈，为什么这里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应该说北大呢，我们今天知道它最著名的一个学风或者说一个评价，就是那八个字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当时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陈独秀等人呢，他们倡导的这个新文化运动促进了许多新思想的传播。那北大呢，正是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后呢，崇尚这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所以在校内外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研究。那当时中国呢，处于我们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改变目前落后的现状。所以当时出现了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读互助、新村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思潮。其中呢就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些众多的思潮之一。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然后这个第二点呢，我想就是因为在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在中国最早的宣传十月革命。当时李大钊是1917年12月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1918年8月红楼建成以后呢，他就搬到了这个红楼的办公室， 因为把那儿当做了图书馆了，北大图书馆。 对对对，所以说李大钊可以说他就是以北大红楼作为一个基地，那作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场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啊。所以李大钊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他传播的一个场所主要就是北大红楼。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呢，应该说李大钊他不是立刻就去向这个国人去介绍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和研究。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它爆发的时间是1917年这个11月，那当时俄历是10月。李大钊呢，他第一篇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是1918年7月发表的，叫《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就是他系统的对比了法国大革命和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区别。这个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呢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是经过对比经过思考的。 对，在十月革命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经过自己的这个思考和消化之后才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对，然后尤其是后来他在一战结束以后1918年11月，当时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等多篇文章。然后到了1919年，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应该说更加的成熟。1919年9月和11月的时候呢，他在《新青年》上就连载发表一篇文章，他是因为比较长啊，连载发表在2期杂志上， 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嗯 啊，所以这是当时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就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系统的传播。 系统的传播是 李大钊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说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嗯 啊，五四运动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嗯， 这个五四运动它首先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但是最早是起源于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且后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中国几百万人都参与进来，那绝大多数呢都是普通平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应该说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这个专政的政权，就是建立一个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个政权。所以五四运动呢应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团结，通过自己的有组织的奋斗，最终影响了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所以说这个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呢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呢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和北大有着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刚才这个主持人您又说说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 嗯，对，为什么选的是这儿呢？ 对对对，因为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呢，应该说建立一个这个强固的精密的党组织就逐渐成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迫切的要求。当时陈独秀啊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呢，他6月11号当时呢为了这个声援被捕的学生，他带着一摞传单来到了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这个地方呢在今天的朱市口往西一点。当时是一个商场，但这个楼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了。他来到这个商场的5楼呢就向下撒这个传单。这个传单是什么内容呢？叫北京市民宣言。当时是由陈独秀主要负责起草的，提出了争取市民权利、捍卫国家主权的5点要求。当时这个传单还有这个英文的它这个内容比较短，这个传单就1页，上半部分是中文，下半部分是英文，英文是由胡适翻译的。当时这个传单一撒下去，陈独秀当场就被警察给这个抓起来了。 哎呦， 当时虽然是全国各界人士啊，纷纷的就写文章 声援， 对，发函为他求情，希望政府能够释放他，但是他还是被关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到1919年9月16号才出狱。出狱以后呢，还是一直受到这个警察的监视，包括这个不能随便的离开北京。以及呢不能随便出门。 对，但是我们在这电视剧里头也看到了。 对对对，但是按照陈独秀的性格呢，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不管这一切的。1920年的年初的时候呢，他就到武汉去讲学。当时是报纸登了这个消息以后，北京的京师警察厅才知道，哎，说怎么这个陈独秀自己私自又离京了，跑出去了。所以准备就派人去到他家去抓他，包括到火车站去围堵他。当时李大钊帮助下呢，这个陈独秀就躲到李大钊的家里。然后两个人一商量，李大钊呢就也劝陈独秀，既然现在北京的形势这么紧张，干脆呢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去。当时他们不能坐火车去了，因为到火车站可能还有很多这个警察眼线， 对， 很不安全， 走不脱了就。 对对，所以李大钊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个骡车，就是骡子拉的这个车，送陈独秀假扮商人，从北京呢，一路到天津，然后陈独秀自己从天津再回到上海。今天我们知道坐高铁可能半小时就到天津了哈， 对， 但当时呢需要走3天，正是这3天时间，我们说这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发生在这段路程上。两个人就讨论了各自在上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当时陈独秀他到上海以后，到8月份，就建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10月份的时候，李大钊这个在他的组织下呢，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北大红楼成立了。当时名字就叫北京共产党小组，就5个字，共产党小组啊。我们今天一般会叫北京共产党小组。过去我看到一些党史的这个书上啊，都会把各地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实准确的说，北京的这个组织就叫共产党小组， 就叫共产党小组。 对，共产党小组，是的，是的。成立的地点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啊， 就在 红楼。 对，红楼1层进门以后往东走，走到头相当于东南角的这个2间房间， 这次我们也能看到哈。 对对，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6处旧址复原之一 啊。 大家进去以后可以专门去看一下。 在 这里当时成立了这个早期组织，而且也是成为这个党的一大，召开以后北京党组织就中共北京地委的这个所在地。 北大红楼就成为了北京党组织的所在地哈。刚才您说了，这里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 是的。而且呢，当时北京的党组织呢，应该说不仅是领导北京地区的革命活动，应该说他也是指导和帮助了北方的十几个省、几十个城市党团组织的建设。很多人呢，其实都是北大毕业的，或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是李大钊派到各地去的。 那么刚才说了，修缮之后的北大红楼旧址呢，这次开放其实有60多个展厅，很多的展览可以看。这个展览的名称就叫做《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主题展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展览哈。 是的， 6月29号正式对外开放了。那这个展览最大的亮点和特色是什么呢？ 应该说我们这个展览呢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和这个全国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这个历史相比呢，更加的具体，而且更加着眼于北京地区，所以细节也会更多一些。而且跟一般的纪念馆相比呢，我们的展览它本身是跟革命旧址密切结合起来的，所以 还有场景复原。 对对对，而且我们观众本身到红楼去参观，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 经常有观众会参观的时候问啊，说你们这里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楼就是 最珍 贵 的 文物，对，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对，能这么好的保存到现在，然后能在这里复原这些展览，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哈。 是的，是的。 哎，那这个展览是分成几个部分，一共有多少展品呢？ 我们这个展览它内容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一共是6个部分啊，6个部分19个单元，图片的总数呢是958张，各种文物史料加起来有1357件，另外呢还有40件艺术品啊，包括绘画、雕塑等等。 这个展览应该说这个筹划了也很长时间了吧？ 对，应该说从2019年年底开始，就开始进行筹划了， 筹划和征集哈。那么刚才您说了6个部分，您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6个部分。 好，第一部分呢，主要介绍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然后第二部分呢，介绍的就是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它的历史影响。第三部分呢，当然介绍的就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四部分呢，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北京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五部分呢，就是北京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做出的贡献。第六部分，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介绍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同时期，对于建党和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 刚才您说了这6个部分，就这个大的展览，就实际上占了北大红楼的这个绝大部分的房间数了，是吧？ 是的，是的。北大红楼它其实刚才说了，一共有5层啊。当时呢，在这个100年前，1层主要是北大的图书馆，2层呢是当时的校部各办公室，就相当于这个校长办公室，包括陈独秀办公室都在2楼，也有一部分教室，3层和4层呢，主要就是这个文科的各个教室了，包括这个国文门的，就今天叫中文系 啊， 还有哲学系、这外语系啊等等。地下1层是当时北大的印刷厂，负责一些讲义啊、试卷的印刷。然后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分布在1层到3层。1层到3层，一共是60多个房间，然后4层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办公室。 好，那么就把这6个部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刚才说第一个部分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这部分有什么精彩的看点和一些展品呢？ 这部分呢，其实我们的展厅的这个展览的篇幅并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的主体呢是2到5部分，但是第一部分还是有一些值得一看的一些文物和史料的，包括我们有一份1898年出版的一个法国的报纸啊，叫《小日报》，上面呢是利用一整版的篇幅绘制了这个漫画，有好几份啊，这个不同的漫画，其中有一幅漫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描绘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啊，然后中国呢就在漫画上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大饼，然后呢围着几个外国人啊，有这个英国人、德国人啊、法国人，还有这个沙皇俄国啊，以及日本。他们在谋划着怎么样去分中国这样一张大饼，而他们身后呢是这个清政府的官员，面对列强的瓜分无能为力，所以让人感觉看起来非常痛心，也非常的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这个中国的这种落后的状态。 这个是在1层是吧？ 对，在我们1层的第一个展厅，而且这是一件原件的文物。 刚才说了这个展览呢分6个部分，其他部分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另外呢还有几处复原的场景也非常的精彩，大家也可以跟这个电视剧《觉醒年代》做一个比对哈。我们一会儿呢请朱宁来跟大家接着说。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大红楼经过一年多的系统修缮提升，重新亮相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上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修缮后的北大红楼旧址又有什么变化？暗寻红色之路，我们今天带您走进北大红楼，感受觉醒年代里的故事。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为您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北大红楼的讲解员朱宁，再一次感谢朱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那么刚才呢，您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北大红楼整个的一个来历哈，还有正在进行的这个展览，现在是6个部分。刚才已经介绍了第一个部分，是介绍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第二部分就是介绍的，刚才说新文化运动了，这个 是 重头了哈。 对对，第二部分应该说也是北大红楼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和展品，因为本身北大红楼在之前呢就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啊，所以很多内容呢应该说非常丰富。我们在第二部分首先的这个展厅里就介绍了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青年杂志的这个封面当时由陈独秀亲自这个设计的啊， 当时叫青年 对对对，他创办的时候叫青年杂志4个字。但是呢，由于和上海的一个基督教会的刊物重名了，所以当时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就被迫改名。当时陈独秀就想改了一个名字叫《新青年》，而且封面也发生了变化， 用了这个“新”字反而是更好了。 对对对，我们今天可能更熟悉的是《新青年》，而且感觉好像更有一种新气象在里面。 对， 而且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当时首次相会。有两件文物哈，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呢发表的文章。我们都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典故。南陈北李第一次相会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915年。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在日本留学。之前呢，这个陈独秀啊，在日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爱国心与自觉心》。在文章当中呢，应该说流露了一些悲观的情绪啊，认为中国的政治太黑暗了，说这样的国家还不如亡国了好。那李大钊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呢，他本身对陈独秀是比较敬佩的啊，但是呢又不愿意看到陈独秀这个情绪如此悲观，所以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厌世心与自觉心》。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国家政治黑暗，但是呢关键是我们青年人要有所作为，要乐观，要去努力改变它。陈独秀看到李大钊的文章以后，应该说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后来在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张世钊的这个引介之下，两个人第一次在日本见面啊，这个 惺惺相惜， 对，南陈北李首次相会啊。他们的这两篇文章我们在第二部分展览当中呢都有展出， 那这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哈。 是的。 刚才说了，既然是新文化运动，那么新青年的这个杂志在这里应该是能看到吧。 是的，我们第二部分在其中一个展厅呢展出了全套的63本新青年。 哦，能搜集到全套，这个还真的不容易啊。 对，而且这个展柜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也非常的 壮观， 非常的壮观。 新 青年呢是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中刊。它虽然是一本月刊啊，但是中间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不一定每个月都能出版，所以一共是出了63期。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啊，大概文章总数是2521篇，其中呢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出现了1913次。 哇， 所以说当时影响了一大批的进步青年。应该说 后来毛主席啊就回忆，他说自己在师范学校啊，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而且呢，在我们展柜当中呢，还陈列了当时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连载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文章重要的意义了。 是， 这两本《新青年》呢，也都是原件，非常的珍贵。我们还特别展出了发表李大钊著名文章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和第六卷第五号，分别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两本呢都是原件。 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哈。 是的， 这是第二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来到了介绍五四运动的部分哈。 对对对，五四运动的这个内容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但是这次我们展出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见过哈。这是一本史料集，它的名字呢就叫五四，出版的时间非常早，是1919年9月出版的。编辑者是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蔡小舟，和他的表弟叫杨亮公。他的表弟当时在北大国文系读书，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参加了五四运动，而且他们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次运动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来呢，是有这个有深远影响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应该，把很多资料搜集起来，以备后人呢来去研究。 这两位真的是有心了哈。 是的。当时他们在1919年6月的时候就开始着手编辑准备啊，到1919年9月出版。而且我们在展柜当中呢，展出了是他序言的那一页。这个序言就是由蔡小舟写的，他里面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北京学生，五四一义含有二义，意思就是五四运动呢，他认为有两大意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二为平民争人格。应该说跟我们今天说的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也是非常吻合的。 我觉得他们起的这个名字就叫五四，也是说明他们，对于这个有很深刻的认识哈。 是的，是的。其实五四运动这个名字最早是由当时的一个北大外语系的学生罗家伦，最早使用的。他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1919年5月底的时候，在《每周评论》一个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叫《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使用“五四运动”这个词。而且 这样个来历。 罗家伦呢，他还有一个特别高的这个写文章的才华。在五四运动当天，上午的时候，大家进行这个游行前的准备，然后突然发现说，我们今天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宣言啊，这是不可以的，不然我们这个学生队伍到大街上以后，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学生想要干什么， 对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学生代表呢就委托北大的同学来起草这个宣言。那北大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罗家伦。罗家伦呢，他在入学考试的时候作文拿过满分。 哇，好厉害。 对，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就据说啊花了15分钟时间，就在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北侧有一个新潮杂志社啊，就是在一层的东侧啊，在那个房间15分钟时间就写完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叫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句话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而且在这个宣言的最后，当时罗家伦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可以说喊出了最响亮的口号， 热血青年的激情哈，一下子就喷涌出来了。这是第三部分介绍的是五四运动。第四部分刚才您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呢，当然我们不能不提的就是李大钊先生啊。李大钊先生呢被称作是播火者，是最早在中国大张旗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除了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一些重要的文章以外呢，他还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高校的课堂。李大钊呢，1920年7月开始呢，在北大被聘为教授啊，之前只是图书馆主任。他在被聘为教授以后呢，就在北大开设了许多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其中有一门课叫《唯物史观》。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就展出了两名同学他们的考卷，考题叫《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给予现代史学的影响》。这两个学生呢，一个叫马昌民，一个叫贺廷山，而且呢，还有上面有李大钊给他们的评分，他们都得到了95分的高分。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走进中国高校的课堂和这个考试的试卷。此外呢，还有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我们知道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其实马克思他很多的这个作品著作呢，应该说是很深奥的。 啊，像这个《资本论》，可能这个一般人还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读懂。但是《共产党宣言》呢，它是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比较通俗的读本， 相对来说比较好懂一些。 嗯， 当时呢，就很多人想要把它给翻译成中文。之前北大的一些同学，包括这个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组织过一些翻译。但是真正公开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呢，是陈望道他翻译的。我们这次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征集到了一本，这个当年首版的原件，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这个第一版当时在上海印的时候，把这个字啊还印错了，共产党宣言封面上、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啊，所以很后来 到了这个字， 对对，后来很快到第二版的时候才进行了更正。第一版是红色的，第二版是蓝色的， 咱们这是红色的， 红色的，我们这 是 红色的， 那就还 是 有错的那个封皮 的，对对，第一版 啊， 所以这个错误呢现在反而让它更加的珍贵啊，现在 这就跟邮票里那个错体票一样， 可能是。然后现在我们有的这个专家老师跟我们说，这个首版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全国只有十几本， 哦， 非常珍贵，大家一定要到红楼来看一下。 好，接下来就来到了第五部分哈。第五部分说的是北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作用哈。 对，北京呢，应该说包括北京大学、红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包括国外，一共建立了八个党的早期组织，其中呢七个这个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是和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这次我们展览当中呢，重点介绍了就是北京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北京早期组织其实是成立于1920年10月，上海当然是最早的，北京是第二个。北京的早期组织当时名字就叫共产党小组。它的成立的地点呢就在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次我们展出的有当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啊，还有这个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这个成员的名单、照片，还有一件文物，是当时的这个小组当中的一对夫妻他们用过的一个烧水壶。这个夫妻俩呢分别是何孟雄和妙伯英。这个妙伯英啊，他这个姓可能比较罕见啊，有的给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是哪个字。就是一个我们知道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缪斯女神，那个字作为这个中国人的姓的时候，应该是读妙， 读妙， 对，妙伯英，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啊。 然后她在1921年的时候呢，与何孟雄，当时北京党组织另一位成员，他们在这个北京结婚，然后他们就住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呢，应该说后来就成为了党内同志经常往来的一个联络站。夫妻俩呢，就是用这样一个烧水壶给同志们烧开水， 招待大家 啊，对。而且这两个人应该说，他们全家都是为党的事业付出巨大的牺牲。妙伯英呢，后来是1929年10月不幸病逝，当时只有30岁。何孟雄呢，是1931年2月在上海龙华牺牲，你当时也只有33岁。最让人惋惜的是，他们的一对儿女当时就被这个收养在上海的一个孤儿院里。后来1932年日军发动128事变的时候，由于战乱，他们在这个战乱中就失散了，后来下落不明。所以他们全家人都是付出了生命。 不知不觉呢，朱宁就带着我们哈，现在已经是把这个展览的五个部分都了解了。第六部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相信这个词儿大家现在也是非常熟悉，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是的， 第 六部分呢，他介绍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与五四运动等等有关的一些纪念活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展览的最后呢，展出了北京市近年来这个挖掘红色资源、红色文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这次呢形成了一套书，这个封面上就是北大红楼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图案。这套书呢叫《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里面呢一共一套是8本啊，有4本是跟我们展览的主体的4个部分是对应的，然后另外4本呢介绍的都是这个红楼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这个红楼百年话藏桑、红楼风云人物等等，现在应该是在各大书店都已经可以买到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朱宁呢刚才给我们介绍了目前呢正在北大红楼举行的一个展览，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6个重要的部分。那这次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介绍，就是你们有6处历史场景的复原。 是的， 在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复原这个历史场景，我觉得大家来这里参观可能更好的能够感同身受哈。 没错。 是哪6处呢？ 这6处呢分别是图书馆主任室、文科学长室、第二阅览室、五四游行筹备室、 登陆室和大教室，基本上也是跟我们这个展览是在一起的，一到三层 都在一到三层哈。那来先说一说图书馆主任室。那么刚才一直介绍的李大钊是这个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呀，那这就是他的办公室是吧？ 对，这间办公室呢就在红楼一层的东南角，它实际上是分内外两间，加起来面积呢大约有50平米。里间是他自己办公的地方，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办公桌、有书柜，还有当时的有一个躺椅。这个躺椅和圆桌都是当时图书馆主任室的这个原物。 哇！ 然后其他呢，可能有一些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场景复原。然后在外间呢是一个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呢，应该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当时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呢就是在这里会面，他们商讨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以及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李大钊在这里担任书记。而且当时很多北大的学生啊经常喜欢到这里来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啊，因为李大钊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谦逊随和的人啊，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好老师。 对，他们会把这个会客厅啊称作宝无堂，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宝石终日无所用心，就在这里可以不受约束的去探讨问题。 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啊。这是图书馆主任室，其实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科学长室。文科学长是陈独秀啊，那也是他的办公室喽。 对，陈独秀的办公室呢在红楼的二层东侧第一间。其实文科呢是北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大类，当时北大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最重要的，应该说也是人数也比较多，所以也有人说陈独秀实际上是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文科学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院院长。他的办公室跟蔡元培的办公室正好是一个对称的位置， 跟校长的对称。 对，校长办公室在红楼二层的西侧第一间，陈独秀是在东侧第一间。在这里呢他还创办了著名的每周评论。因为新青年呢我们知道虽然搬到北京来以后影响很大，但是呢它的时效性比较低，它是一个月刊，当时陈独秀就感到需要一个时效性更高的刊物，而且呢需要和现实联系更加紧密，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创办了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22号创刊的啊，当时也发表了很多的重要的文章。 真是能写哈，每周评论，这个现在想想，每周都要出这么一个小册子，压力还是蛮大的哈。 对，当时应该说全国很多地方都诞生了以评论为命名的这个报纸，包括毛主席后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应该说就是受到每周评论的影响。 好，接下来您再带我们到第二阅览室来看一看，为什么复原的是第二阅览室，不是第一或者第三呢？ 这个刚才说到毛主席啊，这个第二阅览室就是跟毛主席有关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北大工作过啊，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或者叫助理员，但实际上呢，这个说法不是那么准确。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慢慢来解释哈。毛泽东呢，他是1918年这个6月份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以后呢，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他的老师杨昌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呢，毛泽东就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的实际的这个岗位啊，叫书记。北大图书馆的书记，为什么会称作管理员呢？因为这个最早说他当图书管理员的是斯诺，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写的，他用英文写的这本书，用的那个英文单词，叫 assistant， 翻译成汉语是管理员的意思，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一些档案资料，当时北大图书馆呢并没有管理员这个岗位，实际的最有可能的这个岗位是书记。他主要工作的地点就在这个第二阅览室。第二阅览室呢在北大红楼的一层的西侧，一层西侧呢有4间阅览室，其中毛泽东工作过的是这个叫新闻纸阅览室，又叫第二阅览室，其实就是管理报纸，在这里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复原，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报纸也有， 对，报纸也有，然后包括这个书报架，这个书桌，还有毛泽东当时所坐的这个位置啊，其中这个他坐的这个椅子，还有这个其中的一张书桌和这个书报架，都是当时阅览室的原物。 哦，这些东西现在能保存下来也是颇为不易哈。 没错。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五四运动筹备室。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小房间了。 对，五四运动的筹备室呢，它也在红楼的一层， 就在李大钊办公室北侧隔壁的隔壁啊。其实我们在李大钊办公室，他的这样一个小区域有三个旧址复原。五四运动筹备室是在最北边的一个房间，它实际上也是新潮杂志社的办公室啊。这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他们创办的一个这个刊物，一个社团叫新潮社。当时呢是这个李大钊给他们这个准备了一个房间，作为他们日常办公的一个场所。1919年5月3号的晚上，当时这个北京学生呢，打算第二天到天安门去集会以后，北大的学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进行集会前的准备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罗家伦写的那个，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完成的。我们今天去的话，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场景啊，包括一些标语，一些条幅等等。 所以说这个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指挥部哈，策源地，也有这个五四运动的筹备室。接下来复原的这个房间叫登陆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登陆某个地方的这两个字， 对，登陆哈，登陆，登记的登，然后是 录音的录， 录音的录， 录入的录。 这个词可能我们今天用的比较少哈，它其实就是这个新书来到图书馆以后呢，要进行一个登记和入库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工作。这个根据当时北京大学助教，也是北京的第二位党员张申府的回忆啊，毛泽东也曾经在这个登陆室工作过。从事一个图书登录工作，我们根据当时北大的这个西文书登录册，就是一个档案里面呢，可以看到1920年3月19号，当时呢就在登录室登录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英文书刊《共产党宣言》啊，《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所以这也是相当于当时青年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 登录室第六个复原的场景呢是大教室，这里还上过课吗？在这里？这不是办公室吗？ 北大红楼其实它是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 几合一的， 对对对，多种功能。 啊， 这个大教室呢，它是在二层的西侧，本来是叫第36教室，而且是整个红楼最大的一间教室，里面大概能容纳70-80人，而且当时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老师，才会在安排在这间教室上课。 谁在这儿上过课呢？ 李大钊在这儿上过课 啊， 他在这里给同学们讲授唯物史观，包括后来北京党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成员罗章龙，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说李先生讲课，有系统，有条理，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这个座无虚席就发生在这个大教室里 啊。 而且这里呢也是鲁迅先生在这里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地方啊，所以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是在这里上过课。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 啊。这个展览有这么多的这个展品，还有场景的这个复原，非常的这个丰富哈。而且现在我了解到展览还是采取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也让观众不单单是走着看着，还有一些互动哈。 没错没错。 嗯， 我们这次呢做了有好几个微缩景观，包括京师大学堂的旧址、五四的前夜、以及杨昌济故居，还有毛泽东第二次来京的驻地福佑寺，然后还有这个几个全息影像啊，通过这个多媒体的方式，去介绍北大红楼，介绍五四运动，另外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油画作品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金田起义、五四运动，李大钊会见维京斯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等。另外呢还有，对对对，还有做了一个电子翻书，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全文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为它文章比较长， 在屏幕上可以翻着看。 对，是一个投影，大家可以挥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模拟翻页。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滑动地图，它是什么呢？是当时1918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份资料，就是北大红楼的1层到4层的平面图，每一个房间什么功能、什么作用。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到，而且是这个手写的这个资料档案。我们上面呢放了一个滑动的触摸屏，它滑动到不同的这个楼层上呢，就会显示不同的这个楼层的这个结构。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可以点击的房间，这个点击进去以后呢，可以看到每个房间的全景图片就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内部的一些构造比如这个校长的办公室、文科学长室里面的一些场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电子触摸屏。当然电子触摸屏很多了，我们其中有一个亮点的触摸屏呢，就是新青年的重点文章。新青年的这个文章我们是用扫描的方式录入到这个触摸屏里的，大家可以点击的方式可以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新青年就非常清晰，放得很大，可以阅读当时的包括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等都可以来通过触摸屏来观看。 说了这么多，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能够马上到北大红楼来看一下这个展览。您跟大家提供一些看展的建议。 建议的话呢，因为北大红楼啊，它的展厅的空间比较小，和那个大型的博物馆、纪念馆，不太一样，所以呢，建议大家每一次这个出行共同参观的人数呢，不要太多。我们团体观众最好是控制在50人以内。另外呢，北大红楼它的这个地理方位啊，因为在北京的市中心，周边的停车呢，可能也比较困难一些，建议大家采取绿色出行的方式。 在这儿也告诉各位朋友，从8月1号开始，北大红楼开放了个人预约，观众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酝酿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北大红楼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建党100年之际，来北大红楼回顾梳理它的历史和贡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更有助于将蕴含其中的建党精神代代相传。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北大红楼的朱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您的这个生动的讲述，对于这个展览现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以后再预约去那儿看的话，我相信会看得别有一番滋味。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 有多少英雄忘我的奉献，谱写着建设祖国的诗篇，站起来扶起来唱起来都实现，在此刻打开崭新画卷。100年风华正茂恰少年，在未来迎接更多的挑战，将那些人民美好生活的心愿一一兑现。我们在历史的交汇点回望百年壮阔波澜，坚定着理想信念，勇往直前不改变。我们在历史的交汇点，民族复兴是新时代的船，摆着不挠初心如磐，担当着民族脊梁，扬起风帆新起点。我们乘着新时代的船，巍巍巨轮新闻之源，征途是星辰大海一望无前，征少年少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